才发觉这是一个逍遥之旅，最终要告别。尽管这所有的悲喜都融进灿烂星空里，感觉这一刻和千年本没有分别。天就好像是这短暂的一生，一生它只是无尽的路上短暂的一天。我要为你歌唱，在每一个地方，从来就没有什么能阻挡永远自由的你，从来就没有什么能阻挡永远自由的你。 心跳，冥冥之中你要现在遇见我，我看过瞬间燃烧的花火，昙花一现之后悄悄地坠落，我醉过剩下冰冷的美丽。 是你紧盯看着我，泪光在闪动，一闪一道彩虹。不想睡，我要给你一个夜，我要幸福的催眠，人生一转的人生。不想睡，

你为我送别，你为我送别，胭脂香味能改不能给，听有多长能比有多远。你是英雄就注定无泪无悔，这笑容多危险是全程毒药，这泪有多妩媚只有你知道啊，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啊。 这一世我不要，只求换来红颜一笑，这一曲不还能轮回，愿你来生做牛马，看你天涯相随。 许下一站路边停靠。